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起来。那这个周末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艺术。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冷，那今年冬天呢也会是一个比较冷的冬天，所以大家呢更多的会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比如说看一看展览啊，看一看美术展啊，看看画啊，看看雕塑啊，这其实都是一个不失温暖，而且呢能够增加自己艺术修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艺术学博士，也是收藏家，他是我国国内第一批艺术品投资基金管理人，拥有艺术博士和金融硕士双学科背景，也参与过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品基金的管理。来，谢老师，谢尚进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谢老师前一段时间也是，游玩了很多个地方啊，到处看展。 对。 都去了哪里？ 前一段有几个城市，就是北京啊、上海啊，然后包括深圳啊，然后也感受到了其实这种艺术对一个城市的一个冲击力。就是我们能发现啊，其实它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你看，北京其实是属于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这么一个城市，我们可以感受到 很有底蕴， 很有底蕴。但上海的话，属于这个时尚。 太洋气了， 对，洋气啊，当代艺术啊，这种非常洋气的这么一个城市。那深圳其实属于我觉得是科技跟设计，包括这个一个新兴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 非常有活力啊， 非常有活力。 我觉得这三个城市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咱们今天就一起带着大家看看展啊，咱们先从北京聊起吧。因为谢老师跟这个民生艺术中心。有比较近的关系，我们先从这个民生艺术中心来聊起吧。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去民生艺术中心看了一个最近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叫安藤忠雄，这也是建筑界的一位大师了。这也是我很久没有看过一个就是如此专业门槛如此高的一个展。 对， 这个展你要向大家推荐吗？ 肯定推荐，但我更正一下，是民生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哦，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它是美术馆。对，我觉得安藤忠雄应该说很多粉丝啊，就在全世界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光教堂，对吧？这个还有包括他的日本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叫肠道计划啊。其实安藤忠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他的了解就知道是一个建筑师，一个很牛的一个建筑师，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逆袭的。就是我觉得他的人生是充满了传奇 哦，非常传奇。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微聊一下。 对，大家还知道他是一个拳击者吗？他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这两年好像身体挺差的。 对对对，而且他从一个就是原来是一个就拳击职，就是练习职业拳击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跨越到建筑的这个领域。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一种，我们最近一直说叫选择大于努力啊。对，他选择了建筑这么一行业，而且他敢去做。你看他从一个就是这种我觉得说小人物，一直逆袭到大师， 啊，这个中间的过程，而且你看安藤忠雄，我记得他在87年是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88年又是哥伦比亚的客座教授，89年变成哈佛大学的这个客座教授，我觉得1995年获得了咱们说建筑领域里最高的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啊，我觉得就他的这个声誉，就我们说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多粉丝，因为我记得我那会儿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啊，我听到这个我们那边的这个后台的人员说，2000个人，就是一天的观众量超过了2000人， 是吗？ 对，这也是民生美术馆有史以来，我觉得单日的这个观展人数最高的这么一个展览。 这个展也做得非常的用心啊，因为大家知道，比如说看一个美术展，或者看一个就雕塑展或者装置艺术，看一个画很简单。但是你如果去领略一个建筑师他的作品，我又不能去到当地，这就需要策展人的一个心思了。包括这个光之教堂，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个实景，就是你可以好像沉浸式的就走到这个空间里面去感受这个安藤忠雄大师的他的这种设计和他的这种创想啊，我觉得这个展还是挺用心的。而且我在去之前，我以为安藤忠雄是日本国民级的建筑大师，但我不知道他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作品，包括在中国。 对， 在北京国子监现在的改造项目，他也深度参与了，对吧？ 对对。他们这个团队其实就像我们其他的建筑大师，像库哈斯不是做了这个中央电 SOHO 对电视台嘛，就是其实他们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你看变成了他个人鲜明很鲜明风格的。你看他的，你们要如果说大家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展览，你们看到其实他做的项目非常多，这不是说一个人能做的，只是说这个事情是由他变成他的一个工作室，而这个工作室在接项目，所以说这个展览其实展现了大量的图片，包括大量的这个就是装置吧，我们说装置影像， 或者说建筑模型， 对建筑模型，你能全方位的对他的这个安藤忠雄的这个工作室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了解，也能看到他在全世界的这些建筑的项目，包括我觉得是有些是这种风格非常独特的这么个人风格的这么一个建筑的形式。 以前我觉得他参与的都是一些艺术性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艺术馆呀、美术馆啊，然后还有教堂这种。后来我去看了这个展，我才发现他连银行啊、证券交易厅啊，然后他也都参与过设计。 对， 所以觉得真的是就是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挺长姿势的。 对，没错，因为其实安藤忠雄啊，他是有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展览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1:1的比例复制了安藤忠雄三大经典的精神空间，被译为安藤堂三部曲。中间就有刚才我说的光之教堂、水之教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冥想空间。其中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冥想空间是在展览中首次的再现，除此之外啊，作为这个著名的建筑师，这个安藤忠雄的设计生涯，他应该这是他最全面的一个大型的回顾展。这个展览名字叫青春。我觉得青春对我们来说，你看说到青春，每个人可能就会有一种哎呀突然间未知一觉的这种 感慨 ，因为青春不在，好多人，对吧？ 还在。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内心呢，都像这个建筑大师一样，他都是永远都是一个青春。不论是你是60岁、80岁，你看他现在年纪也大了，他我觉得他的那种内心永远都是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 不断的在创新。 我觉得不管是建筑师还是艺术家，我觉得都是要有这种的心态。 而且说到这个安藤老爷子啊，就是这两年身体确实不太好，然后也是应该是被好多种癌症缠身。 对， 然后呢，他甚至摘除了身体好多个器官。 对， 但是现在仍然非常的坚强，还在参与创作，还在工作。就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建筑这个行业，就鼓舞了很多很多人。 对，我觉得应该称之为他是一个斗士。你看，其实他大半生的这个建筑事业，包括他在饕餮之年 重新回溯过往的工作和对这个生命的历程。我觉得这个展览可能既是他工作的一种回顾展，我觉得同时是一个生命的历程的一个回顾展。 嗯， 而这个展览你看分为空间的原型、城市的挑战、景观的创造和与历史对话，我觉得这四个四个环的这种空间的展示，我觉得也是，就是我无法用语言来言表，但是如果你能到展览的这种现场去感受，我觉得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感动。我觉得它二楼的一个影像，它是一个就做的一个应该叫做是叫长岛计划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那边是站了很长时间，因为它在改造一个小岛，其实作为一种生态，我觉得又有一种对环境保护的这个过程。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日本的这个当时核战也留下来的这些，我觉得就是这种辐射啊等等，他把一些小岛重新的去改造，而且我们能看到它赋予建筑的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对， 是， 对， 真的是一种让建筑也永葆青春，而且中间还有很多深刻的寓意啊，比如说反思啊，比如说新生啊，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持久回味的一些东西。 对，而且青春既是安藤先生对人生我觉得一种哲学，也是像今年的这种全球的大的疫情之下，人类其实最需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嗯， 然后包括说最近又出了新的这种病，对，我觉得也是，就在世界，我觉得中国是充满这种青春活力的国家。在中国，北京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给世界带来以青春的这种力量，也希望这场以青春主题的建筑的艺术展览，可以在大家的心中种下一颗青苹果一样的青春的种子，就像我们那个展览门口我们看到那个青苹果， 很大的一个青苹果，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种子。 其实说起这个安藤忠雄的青春这个展览，他也是从上海展完了之后然后又来北京的。然后我记得因为在安藤忠雄在上海也是有几个他参与设计的空间，比如说保利剧院，好像我记得有几个书店， 对， 然后很多建筑系的或者是艺术系的学生去看完在上海的青春这个展之后说不过瘾，要去现场去保利剧院感受这个安藤老爷子他的手笔。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看他去了上海又来了北京，这说明真的是对于城市的这种选择啊，就这两个城市在艺术气氛和艺术的这个受众基础上来说是旗鼓相当的。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我是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就空间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我觉得艺术不论是艺术和建筑其实它都是这个空间的灵魂。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去讲，不是说我们就有一个随便一个空间就可以，我们越来越去讲究这空间的功能性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在这个空间能不能待得住啊，然后我们再往空间里面去装艺术品啊，这个艺术我们里边是什么样的艺术搭配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色彩，我觉得都是在我们现在人在追求的新的一个领域。 所以艺术跟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割裂的啊，它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中进程中，然后在我们接触的空间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气氛当中它应该是自然存在的。那最近谢老师也在上海啊北京看了很多的展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在北京啊上海比较值得去的展览吗？ 可以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刚刚结束的上海的艺术周，其实是这个艺术圈里每年的一个盛事啊，对啊，好多不管这个疫情啊都就是往上海跑。而且我觉得上海今天做得特别好，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展览观展的整个的这个把控非常好。以前呢可能在去年这个展览你都可以随时去，但今年必须是要48小时核酸你才可以进去，你不是有 VIP 卡就可以进去。 疫情防控做得好，不然人太多。 对，所以说整个现在你看上海其实在 我大概数了一下哈，在11月份，整个的这个上海有40来场的这么一个展览，整个的这个展览其实的规模都高于北京。 嗯， 那我们说到像艺术周里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看我们零二幺，它其实是展现的是什么？是很多像一些大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画廊啊，就是比较优秀的画廊，它展现的就有年轻的艺术家，也有知名的艺术家，就是它的种类也比较丰富。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偏于时尚。 嗯， 另外一个展览就是上海的这个西岸。啊，西岸的这个展览更国际化，很多国际的大牌的艺术家，国际性的一些大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来参展，啊，他可能更加的这种国际化和当代性和学术性也会更强。那两个展览就各有千秋，但你看今年会同时，你会发现啊，以前就看这两个展览就行了，你现在会发现很累，因为在同时的这个两个艺术周的这个过程中， 嗯，可能你看不过来，可能作品太多， 对， 然后人也多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并不是在上海生活的，甚至不在这个上海生活圈里生活，然后他会专程为了这个上海艺术周跑一趟。 对，就我像我，像我身边的 专门去看展， 都会去专门去看展， 嗯 啊，然后去了解。你像可能别的人去看展览，可能会去看哦。这个展览怎么样？拍拍照啊！这个还有先年还发现好多的这个主播啊，去拿着手机啊，给大家去讲啊。然后像 直播看展， 对，直播看展。然后去年我也体验了一把啊，发现也很多有十几万的这个粉丝在听。但今年的话，你看我会关注，就是我个人会关注，就是更多的像这个展览的这个市场啊，像整个的这个今年整个的这个风格呀等等啊，这些是我观察的。你包括说今年我刚才说的很多的相应的平行展，就会很多画廊啊举办新的这些展览，因为好不容易这些人都过去了。 嗯， 其实主要的是我觉得买家还是北京，其实北京有强大的这个购买力， 就是钱包挺鼓的，然后去了就准备消费了，是吗？ 对，而且今年整个的销售他们是非常的大，非常多。 嗯， 然后我们其实再回到艺术啊，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平台给了很多的，包括年轻的艺术家也给了很多机会。因为今年来我看到有很多新的年轻的艺术家也进入到这么一个体系里面。 嗯， 所以说现在像90后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60、50这些艺术家都是非常成熟的。而且今年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在这个展览的这个过程中，就是8201旁边的话，拍卖公司也都进来了。 嗯 啊，就直接有今年有2场的拍卖，就是根据这个艺术周来感觉来设定的。 嗯， 一个 所以商业化的程度也蛮高的。 对，也蛮高的。你看 LV 也进去了，对，他们在有他们有自己的书籍啊，在那个然后有自己的这个一些照片什么的也都是销售的。 嗯， 所以说这就像一个艺术的一个盛世啊。 然后大家呢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盛世，所以呢都融合进来，就有一个聚合的这种势头啊，小的画廊啊， 对， 也都参与进来。 对， 所以基本上说的是艺术周啊。 嗯， 可以在那边看展看大概多长时间？半个月？ 我觉得半个月都看不完。 看不完？ 你知道我觉得我的这个是属于比较勤奋的了。那我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展览我其实都看了，但是我真的就是真的快走断腿了，可以这么来形容。 嗯， 非常的疲惫。 嗯， 就每天我都是要是看到我朋友圈的，每天我都奔赴在一个展览接一个展览。因为我今天我还去看了几个拍卖的一个预展。 嗯， 因为其实拍卖的预展其实代表着艺术当代艺术里面其实最高的一个水平。你看今年的佳士得在上海的那个预展半岛酒店里面就展了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藏玉啊，包括这个吴冠中啊，然后像 这都是比较成熟的。 对，比较成熟的。 嗯， 然后像什么那个纳凉美智。 嗯 啊，然后 海外的， 对，日本的嘛。 嗯， 然后草间弥生。 嗯 啊，然后包括美国很有名的这个当代艺术家 等等啊，就是很多的这些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分化会很严，比较不是说很严重，就分化会比较大。就今我觉得给上海的定义就是当代、时尚、潮流。 嗯， 这是关键词， 太洋气了。 嗯， 就感觉你要是去看展的话，你要是不打扮打扮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似的。 对， 嗯，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先推，就上海再推北京的。在上海的尤伦斯艺术当代艺术中心就有这个展览，就成为 Andy Warhol 的一个展览。 嗯， 也是刚看完，很棒啊。 Andy Warhol 这个好像原来在北京也有展出过。 是，在北京我也看了，但是两个展陈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你会去看到的，我感觉在上海比北京整个的这个质量还更高一点，就那展陈的质量。不是说我们就夸，就是他做到，就是可能在北京他做完以后，他有一个新的想法，策展人 升级了， 对，升级了啊。我觉得在那边做的会更加，北京可能一看特别大，很宏伟，但上海可能他的因为场地，所以他就做的比较精致。而且他几个的作品就是这样的重新的一个来展现的话，我觉得更有第二次看更有味道， 更有味道。而且我觉得安迪沃霍尔的风格跟上海这个城市也挺匹配的，就属于比较先锋，然后用的色彩也非常的明亮，像广告招贴画一样，就跟上海的这个节奏啊、时尚洋气就挺搭的。 我觉得波普艺术的商业氛围非常的 非常商业， 非常商业， 很像那个杂志里的广告招贴画。 没错没错，它形成一个风格。另外的话，上海我就要推荐的就是一个新开的嘛，浦东的美术馆。浦东美术馆，浦东美术馆的话， 它就叫浦东美术馆。 对，浦东美术馆是上海现在非常洋气的，而且是非常有实力的这么一个新的美术馆，叫浦东美术馆。这个展览的话，有一个就是，蔡国强的《远行已归来》，这是蔡国强从北京，你看大家都会从北京带到上海。 从北京出发啊，到北京升，到上海升级一下。 刚才也一样，你看这个蔡国强的这个《远行已归来》在上海的浦东美术馆的开馆的这么一个展览。另外一个是就是泰特美术馆的这个珍藏展也在浦东美术馆啊，它分成几个厅，我应该是第一批进去看的这三个展览的。另外一个就是胡安米罗的这个《女人、小鸟和星星》啊，这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听起来挺女性的，挺童话的。 对， 嗯，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美术馆，它是在7月8号正式向公众开放的。我应该是在6月份就去了。 嗯， 对对对，非常棒的一个美术馆，大家可以去看看。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这个现代艺术大展，叫本伯格基金会的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是，涵盖了这是印象派、点彩派、象征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等众多流派的，包括有马蒂斯，包括有莫奈，莫里索，包括毕沙罗、高更、毕加索等等。这个展览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 以绘画为主， 以绘画为主，以西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意大利的卡拉拉学院的藏品展啊，这个展览也是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卡拉拉学院，它是在，这个学院是位于意大利的这个伦巴第大区的贝加莫市，是由这个著名的艺术收藏家这个贾科莫卡拉拉1780年建成的啊，也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国立美术馆之一。然后这个展览是跨越了15到19世纪欧洲艺术的一个历史，有54件意大利这个卡拉拉学院珍藏的绝世真迹啊，就来这个到户外展览。 嗯， 就我发现，你发现有个，我跟你给大家介绍这几个展览都很多都西方的。 嗯，就感觉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好像并没有阻碍我们中西方的这种艺术的交流，好像有更多的国外的一些比较顶尖的艺术家呀，或者是一些经典的作品来到国内。 对， 嗯， 对，包括上海又有，因为上海在这2年成立好多新的这个美术馆呀，你看 雨后春笋， 对，雨后春笋，还有一家叫上海九世美术馆，你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很陌生， 对，因为他们九世是做赛事的。 啊，然后包括上海的一些出租车啊，它现在国企， 嗯 啊，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个美术馆，这个展览叫中欧艺术邀请展， 嗯， 这个展览里面有谁啊？有林风眠，还有这个德国的克列惠兹，还有这个方力钧、丁乙、庞茂坤啊等等，这中西方的这些艺术家啊，他们做了一个这么的一个中欧的这么一个展览， 有一个碰撞，啊， 对，所以说展览形式非常多， 嗯， 雨后春笋的美术馆非常多。你看这个外滩的美术馆也有一个新的，这个由瑞士的著名的艺术家约翰这个阿姆莱德在中国的大型的这个展览再展， 嗯 啊，你看这所有都是跟西方的， 嗯，非常非常的洋气。 对，所以说现在你要看这些西方大师的，那你也跑上海去啊。北京 没有没事，他们在上海展完还会回来的。 对，北京现在好像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更少一点，包括上海的蓬皮杜， 嗯， 这个中心的这个典藏展万物的声音， 嗯 啊，这是在第二部分的，是在西岸的美术馆。 嗯 ，OK， 好，我们梳理了一下上海最近的这种非常浓烈的艺术氛围啊，谢老师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展，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而且呢，形式也非常多样。如果大家就是在疫情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啊，我觉得真的还是高铁也很快，可以过去度过一个艺术的周末，也不失为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推荐北京的展啊，然后再跟大家对比一下北京和上海的这种艺术气氛有哪些异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颓废的派对里，每当吉他早已又响起，电流穿过我和你，哦哦，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也推荐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仍然要来过一个艺术的周末，坐在我身边的是艺术学博士、收藏家，他也是国内第一批艺术品投资基金管理人谢尚进。谢老师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谢老师啊。刚刚上半个时段我们讲了讲上海啊，回味了一下你在上海度过的非常勤劳看展的半个月的时光我们说回到北京吧啊，北京其实受疫情的影响，感觉今年的展确实是少了一些，有没有这种感觉？ 确实是。 嗯， 对，因为这动不动这个确实我觉得还是 对整个艺术展的发展还是会有一个影响。 对对，但是北京的话我觉得像这两年啊，就是博物馆系统啊，像故宫做的展览就非常棒。 嗯， 我前一段去故宫看了这个古代书画展，就赶着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去，哎呦，那也真的不想走。 嗯， 真的是，你在宋徽宗的那个写他的那个听琴图，对吧，那个看那件作品，你是终于见到他的原作了，对吧，还有看到很多的这些古代的书画的一些珍品，因为我本人我是非常喜欢古代书画的。 嗯， 包括我现在也是在收藏一些古代书画。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应该说是收藏里面一颗璀璨的明珠，当所以说故宫的这个每年的这个古代书画展它都是有主题的，今年是人物的这个主题。嗯，那你就能看到你包括明代的陈道莲啊，陈洪寿的这个人物图啊，包括说我们说再往前刚才说到的这个南宋的宋代的啊等等啊，这些作品其实让我们那种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很难得。因为这又是高了一个层次，因为刚才在上个半小时我聊到说其实艺术它是有分一个层次的。 嗯， 你看我们去看到的拍卖行里的这个作品，哎，会比可能有一些要比在艺博会看的要好。 嗯 啊，那你到了这个故宫博物院，我觉得哇，那这些东西那绝对就是顶级的，所以说真的是流连忘返， 就不是价格能够衡量的价值了。 无价， 无价的， 真的无价。 嗯，对，故宫这两年作为一个大 IP 真的发展的特别好。 对， 我觉得就像一个火车头一样，在把整个北京甚至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整个的艺术啊展览它的发展就是带着在往前跑。 对， 包括它的衍生品啊，最近在展一个敦煌的展啊，也很多家庭都会去啊。 对， 确实都是很让大家流连忘返的，而且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很好的模式也在被很多的艺术馆或者这样的空间去模仿。 没错，嗯，敦煌展我也去看了，做的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我们能把整个敦煌的这个来梳理一遍。虽然说它，你看现在其实展览展成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不知道大家有去看过这敦煌展吗？它其实里面很多的这个作品并不是从敦煌移过来的，它都是由一些艺术家去复制的，就那些佛像啊，就是一比一的一种复制。我觉得这样就会增加的，其实它在巡游间不会被文物不会被破坏这么一个过程。 嗯， 然后你看到最后一个厅是很多的这个照片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做的展陈跟我们以前来看已经现在会越来越棒了，就它整个展览的这种梳理能让你来感受到这个展览，第一是它的历史的文化，第二是它整个这个 策展人对这个就是展就展览主题的一个理解他把整个的几个你看现在都分成刚刚我聊到安藤忠雄那个分成几个板块那你就按照这几个板块去也是一种时间的一种顺序的一个叙述从他年轻到后面他做的这些的项目其实这个我们回到这个东方展也一样他这个几个展厅都是分开的而分开的每一个展厅它有每一个展厅的一个主题和一个它的时间轴 我觉得从20年前我们国家有了艺术管理这个专业之后就这20年我们国家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策展人就成长起来了 对 然后现在对于这个整个艺术展的这种想法啊结构啊创新啊我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年代 对反正我也做了几年的策展人 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策展进入黄金年代 对我觉得现在会更棒因为现在展览展成的形式多种多样你看以前我们看到的只是说我们是加上绘画或者就雕塑冷冰冰的东西而现在你看我们会加入影像加入互动对吧加入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展览我觉得就是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这种展览的体验所以说才有了现在说网红展对吧大家喜欢 打卡展 对打卡展咱们喜欢去拍照 甚至说在布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都给你设计好了你去打卡拍照的空间和你可以参与互动的这个环节啊。 没错没错 北京还有什么展推荐吗 其实北京我们说北京展览肯定离不开798了我就去找一个周末天气特别好的这种一个下午哈，然后去798我觉得像798我觉得几家的这个空间肯定要去看一下你像蜂巢的这个当代艺术中心他们在11月底推出了这一个叫做新亚裔艺术家双重系统这个展览呢其实是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像概念性的这种展览我觉得我们要去现因为这个展览我还没有看所以我可能我这话语权不会特别那但是我觉得像他这个展览的话按照这个来看的话你看这里面我能看到的有一些艺术家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听上去像是一个比较新锐的展 对就是我看到这些很多的艺术家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艺术家因为蜂巢一直在推一些这个青年的艺术家而他们有一些是西方的艺术家等于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展览是一个群展就是一种中西的一种碰撞 我觉得这种展很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大家针对同一个主题然后中西方的艺术家会有他不同的创作不同的角度这其实就是一种理念上的一个交锋 对然后现在还有那新的展览也在798这个展览的话是在798的706北一街这个展览叫做拆解和重构就是你看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其实能看到就把很多的这个我觉得这种展览是什么他把玩具店什么旧货市场二手家电市场五金店等等啊这些都是这个艺术家的作品的生命源泉因为现在艺术家其实用的材料用的多你包括说前一段在民生有一个展览就是这个是谁的作品呢、那件作品就是引起的一些共鸣它就像一个杂货铺一样然后但里面放的是我们很年就是以前旧时70年代60年代那种时代的一种记忆的东西唱片小人书把它放到了这里边但是它的外面的这种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我怎么来形容啊它就像一个推的那个车一样这个又是一个很现代的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就是其实现在在做一些装置啊或者是做一些新媒体的这些艺术家都挺年轻的 对 然后他们去找一些老物件啊去从事的创作他们觉得好像是很复古的其实对于70后来说这就是他们自己成长的这个历程 没错包括798还有一家叫霍北京空间他也是他会做一些艺术家的合作的项目我们刚才可能聊到可能都是这个要么中西的要么就中国的这艺术家那这个他们是做了一些艺术的项目包括这一次我在当北京当代有看到他们画廊的一个展览他们就把西方的很年轻艺术家就做成就像那灯就是加入了这些设计感作品价格也不贵 但是整个的反应非常好。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关注艺术跟设计，所以说他们画廊的话也会更多的像一些装置啊，包括说这个也有这中国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就两边现在我看都是中西方两边的艺术家都是群展，你看这个艺术家有这个陈天卓啊，然后中国艺术家叫童坤鸟，然后西方的几个艺术家，其实现在大部分都这样。所以说在11月份，其实12月份我觉得就是可能也因为天气的原因，就是展览大展可能要少一点。还有尤伦斯最近有一个展览，对，我觉得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展览。就我们之前在这个艺术圈有一个刷爆大家的朋友圈的，就是15万美金的天价的那个香蕉贴在墙上那个，对，那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一个比较适合去拍照打卡的一个 作品。对，还有就是松美术馆，松美术馆也是一个打卡圣地啊，最近也有一个三人展，是武艺王玉平和蔡磊的，这个三人展啊， 这个不仅仅是可以去看展啊，你主要感受它这个空间的这种艺术性和艺术气氛， 没错 啊。那推荐了这么多的展，也想跟谢老师探讨一下啊，就是您觉得这个比如说北京啊还有上海这两个艺术圈的这个艺术氛围和它的商业模式，你觉得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 我觉得现在可能差异化会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在北京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文化底蕴啊，就是这种展览要多一点，这个是我觉得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你像故宫这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作品，它没有。你看虽然上海有上博，对吧，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品，但肯定比不了故宫。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北京的话现在会比较沉淀，就是有包括说拍卖 有厚度， 就是包括拍卖，你像所有的大的拍卖公司还是在北京，所以说我们其实能看到的更多，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分化，就是传统艺术更多的传统艺术和这个重量级的作品，我觉得在北京。那上海反之，我们刚才很多聊到的几个关键词，就是时尚、当代、潮流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适合上海，因为跟当地，我觉得我们也知道，上海是作为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前沿的一个，就是时尚啊，这个金融的一个桥头堡，对吧？他们这个我们可能在网上也看到说上海人喜欢精致一点，那我觉得就是他给跟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有相关，所以这几年你看上海的西岸的发展，包括龙美术馆也很多的好的这个展览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最近的这个新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些都是上海的一个名片。我觉得现在的艺术啊成了一种阵地啊，现在就各地有各地的名片， 各地有各地的风格， 对，但是有一点是离不开的，就是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所以说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离不开艺术，而且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现象，其实你发现90后吧，90后现在其实他们对一件，包括他买一件衣服，其实他可能现在更注重是什么？什么材料？环不环保？时不时尚？有没有在审美的这里面？包括他买一个这件吃的东西或者用的东西，现在更多人会关注有没有艺术性、 设计性好不好？ 设计性好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你看70后，可能80后这一代人。因为迫于我觉得就提我们80后的这波迫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可能都不太会去关注这个。但是我觉得像90后、95甚至00后，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年代，和包括整个的这个素质，我觉得各方面来说，他们更加关注艺术性。所以说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我觉得可能在这一代人，我们这一块要截取。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理解啊，也跟我们整个这个时代的发展脉搏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毕竟90后他们这一代就是没有经历过太稀缺的那个年代，然后呢就 我们通常说的话是物质基础有了，上层建筑就开始琢磨了啊。艺术毕竟是你得填饱了肚子才会去琢磨的事儿。现在大家这么去注重这些艺术啊设计，也是因为大家的选择更多了，选择权也更大了。 对。 但是听上去啊，虽然上海看上去洋气，看上去热闹，成交更多还是在北京。 对。 是吗？ 对，整个的这个我觉得中国这个不仅是拍卖成交额什么的，因为我们去的话会发现还是北京这波人啊， 买手还是从北京， 就相当于我们 带钱去的， 对，相当于我们在那去，哎，来了啊，来了，回了，其实还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这个买方市场，我觉得北京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的。 那对于整个这个艺术发展来说，就是谢老师觉得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因为你也看到现在很多人就直播看展啊，或者说因为疫情的影响，可能那么多的展都会延后，或者说缩短啊。你觉得你更看好哪里？ 我觉得我在中国，我觉得真的这几个地方都没有说我们去看好哪里，是这几个城市都非常重要，而且现在有新兴的一个城市的崛起，我觉得就是深圳，因为我在深圳，我觉得很有感触，就是他们其实。可能对艺术品我觉得这个方面哈，因为南方城市嘛，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还不是特别感冒，但是他对这个艺术设计他非常感冒。你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一个比如沙发，比如一个茶几，哦，这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比如一个灯，他们愿意买。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深圳其实离香港也比较近，包括这几年的整个的发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城市，它可能有新的一个机会。对， 原来在很多年前我们会说深圳有一个称号啊，叫文化沙漠，但我觉得这些年真的迎头赶上，无论是文化艺术整个这个泛文化吧，都发展得很好。 对， 而且素质也很高，我觉得因为整个的这个群体也比较年轻， 对， 所以接受度还是挺高的。 对， 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艺术形式涌现出来啊，比如说新媒体，其实现在也不算新了啊。什么算新呢 ？NFT。 什么是 NFT？ 其实就是我其实在聊这个哈，它其实是一种技术，它属于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技术啊。其实我们国家也在推行，我们说要去区块链，这个，但是这个话题其实说来长，应该说是。这个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是在英国的佳士得拍卖，有一件是叫 Beeple 的一个作品，它是这个是个设计师，类似于插画师这样，他每天画一件作品，然后这件作品的话就是很有趣，然后他在 ins 上面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后来他连续你看每天坚持画了10年，然后他的等于形成了这件作品叫5000天，这5000天的作品打包做了一个 NFT， 你猜拍了多少钱？拍了将近7000万美金、 天哪， 直接一跃成为了这个毕加索之后这个在世的这个成交额很高的这么一个艺术家，所以这个事件开始以后，就是，一直就是这个被受到了一个关注，那其实就是我们说来就是 NFT 是什么？是它的英文名叫 Non Fungible Token， 其实就是一种权证。我可以这么来解释，就是我们像最近很多人提到元宇宙，虚拟的这个世界， 元宇宙最近太火了， 对，太火了。包括这个，你看很多的这上市公司，这个热点的赛道，这个概念，对吧？我觉得就是 NFT 是元宇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权证，就像我们现实世界里面，我们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比如房子需要这个产权证，它其实是一个通证。另外的话，我们也叫加密艺术。就是它 NFT 艺术是什么？是它通过这个艺术家或者设计师，他通过机器的语言或者说通过这个电脑来生成它有很多种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数字艺术。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数字资产， 嗯 啊，所以说现在很火的就是有这么一块，这个我觉得短短几分钟可能跟大听众朋友们可能说不太清，我们其实可以如果感兴趣啊，大家可以做一专题，我可以给大家讲讲。 嗯，它会改变艺术的创作形式，还是艺术的这种流通交换的形式？ 我觉得会改变很大。为什么？以前我们创作艺术的媒介是通过了笔跟纸，对吧？或者颜料，而现在新的艺术的媒介要通过计算机，啊，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来用计算机的算力，包括你艺术家的创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媒介的变化。 嗯， 那其实你看，作为我作为一个收藏家，那我也收藏 NFT 作品啊，也是很新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不是说我在这里去鼓吹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亲身经历，就是你当你买画买多的时候，你是需要仓库的，你需要仓库去放，你就需要 您是买了多少画啊？ 很多。对，所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困扰， 太凡尔赛了。 对，然后另外的话，你如果是收藏数字艺术的话，你可能要省去的，你可以拿着一个手机，你就可以跟大家来看。其实它是一种换一种新的方式，这个它最终的是一串叫哈希合约，就这一串的合约， 类似于代码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你这件作品，你是它全世界的拥有者。 天哪， 对， 以后连收藏一幅画都变成了一串代码，都不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看到的画了。 对， 就因为没有仓库放太多的画。 这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原因，这也是艺术在发生它新的一种化学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要跟上时代。就像我现在其实我关注几个领域，就是金融、艺术和科技。我觉得科技这个领域一定是在未来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和爆发的一个新的赛道。 而且这三个领域应该是会互相去滋养，互相去激发的。 对， 当有一个新技术滋生出来的时候，它的艺术创作形式和流通形式也会发生变化，然后反映在金融市场上的这种变化呢， 对， 也会被像谢老师一样的这个艺术爱好者感知到。 对，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而且我也其实在呼吁身边的一些艺术家。你看很多艺术家他可能很难去改变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我一定要用画来画笔来画画。其实它可以尝试新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可以尝试新媒体综合材料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开端。 对，但是我也有一种担心啊，就是前段时间听一个艺术家说很多就是画国画的，画这个水墨的，然后因为很多人都涌向去做新媒体了，然后他们也去做新媒体，就是其实你还是有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的，不是说有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大家要都趋之若鹜，就全部都去随大流了，我觉得也不好啊。 对，我觉得不要跟风。 嗯， 就是你一定要以自身的，我觉得你对艺术的理解，我觉得你看有新的这些，目前在这个赛道上很多都是90、95的一些年轻人，而且不一定是艺术家。我为什么说我去呼吁，是因为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沉淀的，而且是跟你的经历和人生是相关的啊。那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如果是艺术家，你看这个赛道里面很多是这个设计师，也有马龙啊，等等，他们摇身一变成艺术家了啊，可能 也有程序员， 对，程序员对吧？ 嗯， 但我觉得我不是说他每个人，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家，只是说你在艺术上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学习，我觉得是需要有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是需要有评论家和我们对艺术这些人的理解。这个收藏家我们去认可的。对对对， 这个谢老师非常的与时俱进啊，也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就任何新的艺术形式就也真的是有这个好奇心去了解。那我们最后简短的再问一下，因为马上北京的秋拍要开始了，这个也是谢老师最关注的老本行，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的拍品就给我们推荐一下，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拍得起。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年的秋拍这个确实也是开始了，然后会持续到12月份。你看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像嘉德艺术中心的这个嘉德拍卖，这肯定要去看的，像保利是在国贸的这个